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如果有啲热嘢食就好啦，真系好冻。真的很想吃蛇羹。 喂，後生仔又是你，後生仔又是你啊，有嘢益你啊。 有嘢益我？咦，戀上聖誕優惠蛇羹。 大家人民出事，是一啲都不老。 仲好多料添，食完一定暖粒粒啦！ 人民超市暖上圣诞优惠，大厨系列古法五蛇羹，足四人份量，而家特价168蚊咋，仲有大厨系列包汁贝海参花胶，都系特价238蚊咋，买嚟做冬就啱晒啦！ 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啊又揾到阿柳 Sir 上嚟啊， 冇系，我顶住阿龙啫。 阿龙咧， 唔系因为身形似佢，所以顶到佢咯。 去旅行，咁啊冇办法啦。 几时翻啊佢？ 佢下个礼拜翻噶啦， 好啲啦。 不过 Annie 下个礼拜就下年嘅事嚟噶啦，其实就 系。系咩？ 咁今年咧？ 唔系啊，今日21号加7都系28啫。 大佬咁兴奋，你咪打算唔做先？ 啱啱好。 三十号期之结算喎。 即系仲有哦，即系佢咧下个礼拜咧就可以翻嚟做最后一集，同大家咧就去叫做提早团年啦，系嘛？喺 倒数 2018年嘅最后一日啦，吓咁就嗱，咁我哋而家尾已数上嚟啦，咁啊仲未去到回顾嘅，一去到回顾咧就好 Q 闷嘅，咁但系咧都唔使回顾啊，即系第一今年咧，即系去到今日咧无端端又好 Q 多新闻，突然间又咁就嗱，首先咧就今日无端端就系呢个律政司呢排啦，即系。阿鄭若驊都放假㗎啦，係咪？咁啊放假咧，咁啊放假前前後後咧，佢啊即係突然佢啊出咗兩單即係新聞啦。咁啊上個禮拜啦，就係即係 689啦， 赦免咗689啦，係咪？咁今日咧就赦免咗自己啦。咁啊嗱，呢兩件事咧擺得咁埋啦。喂，好難唔引人遐想㗎喎！ 不過佢老公係告啊嘛，係咪？ 係，佢告佢， 重點係 有個人要認㗎嘛，係咪啊，大佬啊？ 做佢老公都唔 係 好掂。 你已經係有咗嗰個叫做係即係呢個僭建嘅事實喺度㗎嘛？呢個係 唔係個問題就喺呢一度啦。 嚇， 個關鍵亦都喺呢一度，就係點解告佢老公唔告佢？ 哦，咁 damage control 咯。 即嗱，表面睇，即頭先你嘅即刻反應都話啦，係咪？你都覺得，喂，即係放過自己就喐個老公。咁但係喺一般人嘅表面嘅感覺就係、是、咧，喂，咁都做咗少少嘢。但係我嘅問題就係在於重心啊，就話點解告佢老公唔告佢咧？嗱，如果兩個都係有份打通兩個單位去僭建嘅話，喂，冇理由，我攞你嘅單位一齊打通。你唔知我做噶， 據新聞講啦，正式解釋就係話咧，佢因為佢買嗰層樓之前咧，就係話咧，就已經有咗圖片，有曬玻璃屋喺度，有曬僭建物喺度啦，咁所以咧就覺得佢咧係情有可原嘅，即係唔係佢自己整嘅，係之前整。但係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啊，大佬， 你係嫁個老公博爛間屋，有埲牆喺中間噶嘛，大佬。 嗯，係咯，呢個有條路喺度啊嘛， 有條路喺度啊嘛，大佬。 就是、有路啊嘛。 所以嗰個關鍵嘅問題在於你唔告自己，走去告人。 係冇錯啦。 喂，同埋咧嗱，你將兩件事六八九同埋佢今次呢一個僭建呢間嘢咧。喂，你連結埋嚟一齊去考慮， 好似 係 一個deal咁樣，好似 嗱，第一，正如我一早預料，當梁振英宣布唔連任，就話要照顧女嘅時候， 講入去， 我就已經講咧， 我哋睇片先，好唔好？ 講多一句先啦，好嘛？唔係一肺打斷咗，唔係一斷就唔記得噶，我 會。因為我驚你一嚟就大結局啊，大佬啊，即係你知你噶。 我中意講狂歡神。係 啊，你早泄噶嘛，大佬啊，你講呢啲嘢係。 我就想講就話咧，其實咧就係已經係 make 咗個 deal。 OK， 你唔連任。我就唔會告你， 好啦， 呢個係同阿爺嘅deal，所以咧佢就大安旨意咧做個虛位，就係呢個政協副主席。 OK，, okay. okay. 好啦，睇片。如果大家想知道總結，杜君講咗啦。OK， 睇去睇片嚟噶。 正式放生鄭若驊，僭建齋告老公潘樂陶。是我太過愛你，願意放生你。 忙到當年是不得了的，咁所以咧嗰陣時一變咗，見到呢一個物業已經全部嘢裝修好，直情係裝修好，咁我哋好需要揾時間，正盡快買一個物業嘅時候，我哋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就購入呢個物業。 年頭一上任做律政司就被踢爆屯門海思別墅有僭建，禮拜五律政司出新聞稿話放生律政司司長喎。是啊，你冇听错啊。Under 郑若骅嘅梁大壮话，根据航拍，啲僭建呢喺郑若骅买楼前已经起好㗎啦。至于地库，专员引述专家话无法按石屎检测建造日期，但有其他证据指出地库呢都系买入前建成㗎。梁大壮为保公平公正，委托埋阿蔡大壮俾法律意见添啊。蔡大壮认为冇足够证据检控郑若骅。至于老公潘乐陶呢，蔡大壮认为佢喺三号屋嘅水池救筑物有合理机会达致定罪，所以决定发传票告佢违反建筑物条例。梁大壮强调唔检控律政司司长呢係完全根据检控守则同法律，解释係为令公众对案件有全面同充分嘅了解喎。啊！呢单案就揾独立法律意见啦。咁点解放生六八九又唔使揾独立法律意见嘅咧？点都好啦，今次梁大壮嘅决定唔系冇北市嘅。究竟郑若骅买单位嗰阵时知唔知有僭建，同银行做按揭嗰阵时有冇如实申报物业状况都未有答案。梁大壮嘅声明只系由建筑物条例处理事件，冇交代郑若骅系咪知情同有冇涉及诈骗银行啊？记者又再去海思别墅睇过噶，发现郑若骅嘅四号屋同佢老公嘅三号屋外边见到嘅大部分僭建都已经拆咗噶啦。 好啦，翻到嚟啦。咁其实咧，我哋做香港嘅新闻咧嘅时事咧，其实都好大挑战在于咧，我哋好考记性。点解咧？因为政府好 Q 中意拖啊，大佬啊，即系你无论六八九嘅单案又系啊。郑若骅呢单案又，郑若骅都好少少，起码系今年内爆嘅事。 今年年头， 系啊，年头爆嘅。我仲记得我同阿毛哥喺度做节目啊，咁样样过年都翻嚟讲嘅呢单嘢。 仲有少少记忆嘅。 系啊，大佬啊，咁啊，即系 因为点解咧？镬镬高潮，镬镬金啊！ 唔系啊，但系讲真啊，其实你咁，就算系放生郑若骅都好牵强，因为其实嗱，两 间头先我睇嗰段片段咧，多谢你即系即刻插一插咧，我系觉得。即係從呢個政府嘅角度啊，從我哋香港而家現時嘅政治嘅狀況嘅角度咧，即係你告佢真係奇怪喎，真係。 唔係你告佢，你要解釋埋點解你要用佢啊嘛？ 唔係啊，如果 from day one 佢已經爆呢一單大鑊嘅時候， 係 已經係覺得喂，我呢個政府不能夠容忍一個冇誠信、冇操守嘅人喺我哋做呢一個嘅 律政司 司長級嘅官員嘅話，一早就叫佢走咗啦。 系啊， 所以基本上所有由咩梁卓贤啦，咩外边资深大状系做场戏俾大家睇啫嘛。 唔系喎， 喂你告我个脑喺度头先谂紧，我谂下又系，你预告佢真系奇怪。喂，正如好多人有好多主观期望，认为即系正如我第一个问题咁，话要告梁振英，我话唔好搞啦，唔系即系唔好咁谂啊，唔系唔好搞啊， 好搞不过唔好谂， 要搞佢。不过就系你唔好即系咁大嘅期望就话喂，佢搣咗个雕噶啦。嗱，我冇收你任何风，我纯粹系 對呢近幾年嚟即係老共嘅政府， 嗯， 同埋特區政府嘅行事作風嚟做一個估計同判斷嘅啫。 嗯， 喂，同樣道理，梁振英唔喐，鄭若驊都唔喐，喂，其實係成個治港政策咁滯啊。 嗯， 呢，這個政府嘅路線咁滯啊。喂，你話去到外國政府十居其九，我梗係放棄你啦。喂，大佬，你一攤屎咁，會係攞餐飯到 拖。如果你民主選舉，梗係拖累曬成個民主政體。 冇錯啦，掉開你啦。 唔係，唔好黐，唔好整。 喂，有咩事你自己孭啦，大佬，又唔係我喺同你一齊住喺嗰度。 啱啱啊！ 你僭建關我差事咩？難聽啲講就係、是 嗯。 喂，但係而家呢個政府係完全唔知醜嘅喎。 咁 喂，等我哋啦，好似而家見到呢啲咁嘅新聞咧，司空見慣咁喎。 咁而家唔係咁，政府係要求鄭華做醜事噶嘛？ 嗯、 所以就唔會告佢啦、 嗯， 因為邊個肯坐呢個位啫？而家啱啱啊？喂， 唔係，但其實同頭先你講嗰、那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今次佢揾咗呢一個獨立即係嘅法律意見啦，佢揾咗呢個蔡維邦， 咁啊咩友嚟嘅呢條友？ 唔係蔡維邦，其實咧佢之前咧都幫過阿梁啊，即係梁天琦咧打過嘅，其實佢、 okay. 辯護律師嚟嘅就係嗰陣時就係講到即係幫佢陳詞嘅時候，佢都講到眼濕濕噶嘛，佢講到係咁啊，就今次咧咁佢就幫呢一個。咁但系今次佢就帮呢个郑若华啦， 唔系咁啊，律师应该系咁嘅， 即系、 就 是、 律师有 个 系啦，有个形容叫 taxi driver 啊嘛，你唔可以拒载噶嘛，系咪？ 啱， 唔系佢解释就系咁样，唔系但系咁讲啊。同时间咧，阿李永达亦都教识咗一样嘢啦，即系其实政府佢揾呢啲即系佢揾呢啲独立意见嘅时候咧，系 short for 呢啲咁嘅意见，即系好似 shopping 咁样样。 你做佢。嗱，你亦係如處啊，思考到嘅問題就係、是、你做佢都會咁諗啦。知道阿樓，例如你係大狀，我大概估到你嘅 性格、 思路係點嘅，你對法律問題嘅分析會係點嘅，我亦都睇過你。 嗯， 啊，原來你條友啊，乜都係有機會嘅，佢就話乜都唔得嘅。喂，我見過咁多大狀，我都知啊。我有一次笑個 friend 我喂大佬，喂單單擺喺你面前，你都話唔掂嘅咁。咁打乜鬼啊？ 唔係啊，輸緊咁打你做咩？ 就唔係一個好 sales 咯。 咁跟住咧，我就見到李柱明咧，就單單都話得嘅。 咁佢係真係得嘅喎，係嘛？ 唔係，因為點解咧？呢個性格係得嘅，即係單單都話係打得甩啊！ 冇錯啊，咁有生意啊！ 咁所以阿蔡維邦咧，其實呢啲就好襟撈㗎，其實。 唔係，簡單準嘅一句就係、是、咧，你十單有。八單咧唔中咧，好似 Martin 咁咧，都冇所謂。 冇所謂。 但係你 sell 到個客嘛？ 喂，你噶， 呢個好緊要噶。 你俾到個期望人啊嘛。 你間 firm 你都希望你做到生意。 梗係啦， 係咪先？ 揾你打官司梗係想贏。 唔係，但係咁講啊，即係佢個主動性，即係你如果你講蔡維邦咁作為律師，即係如果你明知道政府喺呢度係 short for 呢啲 opinion 嘅話啦，咁你當然係要 sell 佢啦。你 sell 佢一個觀點先。而問題就係話你 sell 嗰、那個，你 sell 唔係 sell 俾普通人，sell 俾律政司， 仲有 佢係法律專業嚟喎，大佬佢勁過你喎。 可能去 shopping 之前、啊、已經揾咗幾條友， 係啊， 冇錯，問曬意見先， 問曬意見，即係起碼初步 聽 聽你， 摸咗底， 你大概你嗱，我俾兩板紙你，你覺得呢單嘢點咧？咁樣我聽一聽先咁。我先嚟 shop 你啊嘛，大佬，唔係你係政府，你都會咁做啦，唔使收風啦， 真係好安全嘅啫喎。 好安全噶， 實唔會告喎， 實唔會告噶。喂，你好簡單啫嘛，689嗰單嘢，其實最難睇嘅一樣嘢就係、是、咧，你起碼揾一個英國嘅御用大律師去睇睇嗰個嘛。 佢就係唔敢啊嘛。 唔係可能，我估啊，都多數中噶啦。今日揾過， 不過揾唔到。 唔係啊，一個可能性揾唔到啦。 揾唔到你想要嘅答案啦。 冇錯。 唔系冇揾过，系揾唔到有一个系冇嗰个答案唔高嘅答案。 如果你揾到嘅话，你都系一股 iPhone 嗰啲 friend 嚟噶，都系非常之低水平嘅，即系或者你喺大陆揾咯，系嘛嗰啲 唔系冇得喺大陆揾， 冇喺大陆 揾，即系嗰啲系文革语言嚟嘅啫。 即系话揾亲御用大状都唔肯帮佢写呢篇嘢，佢先揾唔到。 系啊， 哇！即系而家呢，喂，呢、這个郑华事件即系反映咗呢件事， 终身污点嚟嘅大佬啊！即系 冇人肯制啊！ 唔系你蔡维邦咪就系咯，喂，你讲先，你帮阿梁天琦打官司，好似有啲光环咁。你而家你帮呢一个，即系郑若骅讲，唔系即系郑若骅，佢亦都冇可能知情，佢话佢唔知情啊嘛， 冇可能、 啊。佢而家佢话就系冇足够证据证明佢明知未事先获得建筑事务监督嘅书面批准同埋书面同意，就展开呢一个进行建筑工程。 好简单啫。而家你呢一個講法，雖然頭先撬口又慘手，你讀到、嗯，喂，其實呢一個係刑事標準嚟嘅， 係啊 ，reasonable doubt 比較係高 嘛， 係啦、啊，係啦、啊，係啦、 啊，係嘛、啊？喂，但係而家呢單 case 違反建築物條例，你點止係一個 刑事官司咁低咁高嘅要求啊，大佬系嘛？喂，一般嘅政府嚟讲，即使你头先个讲法，我当你系冇讲大话，真系事实嘅陈述，话俾我哋听。 好忙，唔知道。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如果我作为政府，我告先讲， 系啦。 喂，你告我哋就系咁、啊。你到告我哋嗰啲示威者啊，或者嗰啲社運人士，喂，其實你去考量告唔告嘅時候，你都係 balance of probability 嘅啫，你肯定唔係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啦。我哋邊有咁多間官司啊，大哥？喂，我有啲仲甩嘅喎。 即係好簡單啦，有得兩個可能啫嘛。你而家你成件事，一係就係粗疏，一係咧就係佢係大話精嚟。 嗯， 喂，你兩個理由啊，你都唔適宜做呢一個律政司啦，係嘛？你對待得咁大， 但係如果對於老共的考量来讲，以稳定压到一切、 嗯、 以维稳作为基点的话，刚刚找了个林郑月娥，我马仔上台、 嗯、 这一单郑月娥呢，他死都要撑、 嗯、 以老共的脾性，你不要拿外国政府来比，不要拿我们、有少少西方的民主、 这个、理性，独裁者的理性、 就是、西方民主国家里面的领袖呢、 啊、就不是正路的理性、嗯、 那种的考量呢就不同嘛、 啊、当然啦， 喂，独裁者就告诉你我是这样的、 嗯、 喂，他更加要表现告诉你我是这样，你才会觉得唉，没希望了、 嗯， 唉，我哋都心灰意冷。 你头先一开始讲嗰句，你话唔好搞嗰句咯，咪就系、是、要你一句啫嘛。 咪就系要我呢一句啫嘛，就系话唔好搞啦，系咪？咪第二就系、是，喂，都如果结果系咁噶啦， 嗯， 喂，告嘅先系奇啊嘛。喂，所以如果香港有地下赌场咧，去赌呢啲咁嘅公共政策咧嘅左右咧、 嗯， 或者系是非咧、嗯、黑白咧，系好 easy 个是非咧就好清楚噶啦。但系只不过咧，即系我想讲翻头先，我哋即系一开始抛砖引玉嗰句，究竟两件事有冇关联咧？即系嗱，我觉得咧，成件事点解会揾阿郑玉华咧？冇可能唔做 vetting 噶嘛，系咪？冇、 嗯、 可能唔做 damage control 噶嘛。一定做過，但系冇人覺得有問題，亦都冇人 warn 過有問題。其實鄭月華都被人擺上台，就正正就係你有你黑材料，攞你上台做埋律政司，先至爆你出嚟。 揸你春袋，揸你春袋嘅 得益者邊個？而最大的得益者，佢以前用過同樣嘅理由搞過唐英年噶嘛？ 哇！ 唔係，所以如果正路嚟講嚇，另外一個正路咧就係、是、你係鄭月華嘅話。俾人爆呢單咁嘅嘢咧，其實你真係唔撈噶，因為你係冇面子見人啦、 啊。 你覺得我生活唔到落去噶，即係你坐嗰個位置做嗰幾年話五年係嘛？我哋嗰啲 五年， 嗰五年 任期嘛， 點做落去咧？ 點樣捱落嗰四年幾埋去咧？ 一 你見佢一開始咧，佢低温 一上任， 低温 就匿埋， 低温解話嗰陣時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好。一个好差劲嘅 liar 嚟嘅，佢唔系一个好骗子嚟，即系佢相对于梁振英嚟讲咧，佢一解话呢单嘢，个头周围令啊，小动作又多啊，即系不知所措嗰个样咧，佢根本就唔习惯讲呢啲大话。 因为佢读法律出身噶， 系啊， 点讲大话啫？ 你同梁振英唔同，即系所以其实佢对呢单嘢佢系冇准备 嘅。你呢个独裁者嘅理性咧，第二个嘅 consequence 咧就系日后佢揸住个春袋。喂，我今次见到你爆咗咁大单嘢出嚟，阿柳。我都放過你咯、嗯，有你冇喎、 啊，冇人 係咪啊？繼續俾你做落去啊，應該唔係話叫有你冇啊，係咪？跟住又唔告你喎、啊，俾個 favor 你喎、啊，喂，咁跟住你要還嘅喎、啊。 嗯， 我日後有啲咩嘅政治指示，有咩嘅由上而下嘅 order， 咪、嗯、照做咯。 你一定要做嘅喎、啊。喂，其實老實講，即係問心講句，你係鄭若華咧，其實而家咧係生不如死嘅。 咁係啊。 即係做人去到呢一個階段啊！你、嗯、當然，即係你話僭建係咪真係好大禍？係咪真係會令到你個人好醜咁樣？喂，老實講，呢啲咁樣嘅新界嗰啲村屋又好，呢啲咁樣嘅豪宅都好啦。 唔係所有對即係個專業人士咧犯罪都係一種好大嘅侮辱嚟嘅，因為釘牌嘅大佬，即 係最重點就係呢一度。 釘牌喂，好多人點解喂？ 喂，唔俾人知冇問題，大家鬥搏冇，你又搏我又搏。喂，老實講，大家唔做官就冇事㗎啦。 其實呢啲咧，真係講真啦，係所有建制派嘅原罪嚟嘅。任何人都會做呢啲嘢， 因為覺得自己大曬啊嘛，而家權傾天下。 喂，但係佢老公真係，如果佢老公係咪中梗咧？ 喂，大佬，佢兩個建築師牌嘅喎， 唔係中咧。嗱，第一佢都幾廿歲啦，攞唔攞建築師牌，做唔做牌都冇意義㗎啦。第二就係最多呢啲 case 都係罰下錢嘅啫，係嘛？ 唔知喎、 啊，我估嘅咋， 真係要問下， 我唔知啊， 問下專業意見喎、啊。 而家 唔係呢啲 case 就未 至於，唔係 呢啲 case 最多罰錢，又未至於去到真係坐監咁嚴重係嘛？ 咁但 係罰錢咯，唔係佢而家佢， 除非佢告你欺詐。 佢而家咧，佢嗱欺詐嗰單嘢就係。但係咧， 佢而家建築物條例啫嘛， 佢嗰陣時佢地庫嗰度啊，建築即係呢個房署嗰邊就係咁叫佢即係填包算咋，其實係。 佢係 我有冇罰錢我都唔知添啊，其實。你成件事冇件事㗎，其實。 冇啊！嗰陣時候啊，唐英年老婆又上過庭㗎，咪就佢嗰、那個。 佢冇上過庭啊？ 個地下皇宮嘅問題。 佢庭都唔使上喎、 啊。有，佢會上嘅。 唔係唐英年有上啊，老婆 鄭若華。 鄭若華梗係唔使啦，咁佢話都冇上啦。 佢買嗰陣時 咁都要人作證㗎嘛，你都有上 court 㗎嘛，你成件事都要。 唐英年嘅老婆上到係咪刑咗罪，跟住罰錢 走人咯？成件事都有個 due process。 咁佢冇所謂啦。 咁鄭若華呢件嘢有冇上到庭先？冇上到庭。 唔係咁，佢老公 佢老公要上庭，但係鄭若華冇得上啊。 兩樣嘢嚟㗎。佢地庫嗰單嘢咧，係佢自己噶。 我哋係講緊同一個問題、啊。 咁但係佢話佢冇證明佢買樓嗰陣時，究竟有冇個地庫啊嘛？最撚最惡， 所以要笑啫。好簡單啫，你都預估到噶啦、啊。即係大家幾唔開心都好咧，就預估到咧，就好似唐英嘅老婆咁。嗰單嘢咧， 花錢算啦， 就輕輕放低。 但係佢專業人士喎、啊，真係要釘牌喎、啊，應該。 自己唔做咪得咯，都費事上機錄。 唔係佢可以做，唔係佢仲有好多咩嗰啲咩政府嗰啲咩咩小組咩小組主席喎、啊，做緊嘅喎。 喂，你都要棄居補税㗎、啊，喂，你搞到 咁咪愛情都大犧牲、啊。 你做咗呢個律政司之後，你個朵都臭曬啦，你仲想出嚟撈？ 唔係，所以我咪話佢生不如死咯，佢係冇得撈㗎啦。喂，老實講，喂，你老公係建築師。 都冇得捞噶啦！ 明知故犯，你作为资深大律师，仲系呢一个范畴啊？佢好似系建筑嗰啲嘢， 识就专业 嘅，出埋书噶嘛？ 有两样嘢， 嗰本书几嚿水，好 Q 贵噶 ，expert 嚟噶嘛？喂， 冇理由唔识噶嘛？ 你仲有面见人嘅大佬？ 嗯， 呢个系对佢哋嘅最大嘅伤害。 冇错。 所以咧，你話咩？除非佢告佢欺詐，咁、但係我覺得個政府係咪去到玩到咁盡嘅？求其即係慢慢擺低算啦。 對我哋咪會咯，對佢就唔會咯。 兩把尺㗎，呢個係。 不過你睇到而家嗰個司法制度咧，係點樣非法一啲咧？係有權勢嘅人，同埋咧有權勢嘅人咧係利用呢一個嘅司法制度咧喺度冇嘅。嗱、你唔好講嗰啲官司係保障啲有錢人嘅利益咁簡單，而係呢啲咁有權勢嘅人咧，中意就告。 唔中意。 如果我有政治目的嘅时候，正如曾蔭權咁讲，系咪？我唔中意嘅时候，我可以唔讲。你真系吹佢唔涨嘅，系咪？喂，我一听到曾蔭權嗰单 case， 梁振英嗰单 case， 比对曾蔭權又好，比对许仕仁都好。喂，如果你喐得许仕仁， 冇理由唔喐六八九， 因为你都系事前收噶嘛，笔数。 咪咯。 喂，你系唔系同一把尺啊嘛？ 你而家仲衰过佢啊，系任内收啊，系。 任内嗰个叫分期，又唔捻算。 系啊，但你都申报噶嘛？你都申报噶嘛？你嗰个你系嗰阵时嘅收入嚟噶嘛？13年嘅收入嚟噶嘛？ 如果你要申报嘅话，你就系中曾荫权嗰条咯。 就系 冇申报，冇申报利益。 所以我点解话许仕仁同曾荫权两个系一个镜嚟噶嘛？ 嗯。 喂，你而家恐怖在于个司法制度系咁啊嘛？ 两把尺咯，就 嗱，你一就一把尺。 嗯。 你有權勢嘅人可以唔使告， 嗯 ，OK， 即係罪不入呢、這個政治局常委 嘅，冇錯。 好似話呢一個曾蔭權佢嗰單案咧，佢上訴啊嘛，佢批咗上訴啊嘛，咁佢 但係都錯。 最近有張相影到佢啦，佢即係喺囚車出嚟嘅時候有啲即係喺度偷笑啊嘛，唔、知係咪因為呢單嘢幫佢立下個新嘅標準係嘛？令到 佢 可以 佢都唔要求保釋啦，佢諗坐埋下個月就算啦。 其實好快啫嘛， 好快坐埋個月啦。 你最後尾總結講兩句曾蔭權嗰單 case 咧，我有預感嘅嚇，因為 你覺得可以？ 而家冇罪啦，變翻冇罪。 我覺得懲罰佢已經夠啦， 即係錯咗就算噶啦。 嗱，唔係用法律角度諗啊，唔係用法律角度諗，純粹係政治嘅考量。一來即係馬道立已經升咗上神台，冇得再話，冇得再升噶。喺呢啲嘅判案裏邊咧，就唔係好似佢以前咁咧，係咁親建制嘅，係咪？最多係叫你退休唔撈嘅啫，係咪？呢個只其一，第二就係、是。喂，如果你用呢一個梁振英標準嘅話，喂，其實佢真係好小事嘅啫。 嗯， 佢真係冇乜嘢嘅啫， 冇申報利益， 你又冇申報利益，我又冇申報利益，係嘛？嗰個所謂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啊嘛。 喂，你佢嗰個量度唔到，你嗰個量度到，佢租樓。 所以我覺得佢有機會即係翻身㗎，話掂我都懲罰夠你 啊！佢坐完啦，佢根本就坐完啦。 佢唔係因為佢 再審要破， 淨係因為呢單案佢已經破財破好犀利啊，大佬！佢仲要喺英國裏面揾啲名牌律師過嚟打。 哦，咁你唔使， 佢冇咗幾多身家，你諗下。 阿曹總，你放心。即係據我對曾蔭權嘅理解，你放心 ，OK， 冇事嘅。即係我哋要知嘅唔講得啦，呢個大軍閥係咪？ 好啊，好啊，好啊，好，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